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阴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阴游戏里面不管是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阴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阴真经，这是你的招。 一会儿我兄弟来到，你吃不了兜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愿敢称天道。 哼，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很好看的图书，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如果您天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还记得我们曾经聊过独狼啊，一起来聊过影视编剧，没错啊，就是独狼的编剧，青年作家，同时呢也是资深的电影策划人高博洋。来，我们首先有请高博洋。博洋你好。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应该是带着自己的处女作，算是处女作吧？ 没错，没错。从小说创作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新人。 对，因为如果说搞文字工作哈，那已经搞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对吧？从写稿子到电影策划，到选题 idea 等等等等，到编剧，天天在和文字打交道。但是要说第一部小说，我们能够闻到墨香，是吧？ 没错， 能够跃然纸上。对吧，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的封面上，这应该是头一次。 对 啊， 这个对于一个做文字工作这么多年，其实内心还是有文学情怀的。 嗯， 有一种文学梦。因为其实从以往做写作者、做读者、做编剧，他其实最终没有说你自己的这个文字作品能形成一本书。 嗯， 那一本图书其实在我们小时候那个这么多年的一种内心的情节，就是觉得它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儿。 对 对， 对文字尊重的人，其实对于书啊，其实是有一种梦想啊。咱们都讲中国梦，这个我也体会过。 对， 在几年之前，我出那本《听说》的时候， 是， 一看见那书出来之后，我跟你说，那个小心脏还是得扑腾扑腾的。 没错没错， 尤其是小说，我那还不太一样，因为我那毕竟跟节目相关，自己从最开始有这么一个想法，到最终变成大纲，然后变成这样的一本小说出来，也算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小情怀、小梦想。 没错没错， 那就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暂停时间的手表》，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拿到这本书呢，就是充满这种神秘，充满这种科幻的感觉。 是， 尤其是暂停时间， 对， 好像都被是吧，都被暂停掉一样。 有科幻感， 有科幻的感觉。那先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书的名字吧，哈。首先，它的落款应该是手表。 没错啊，没错。 你是对手表有情怀吗？ 其实手表这个当时的想法最早呢，出发点是想写一个跟时间终止和时间暂停的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从小就是有一种情节，就是觉得当人类有一天我们如果能做有一个举动，能可以把时间终止了， 嗯， 把时间暂停了，那会是什么样呢？人会静止吗？这些车会停下吗？还是会天空的鸟会悬挂在空中？就是种种猜想，其实让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情节。所以落实到刚才红酒提问说这个手表呢，当时就是最早的原本的小说名字叫暂停时间的按钮。 嗯， 就是说可能是我手里就是有一个装置，但是至于它这个装置的来历，背后的科学成因，还有所有这些真正的科学假定性，那这个是另外的一回事儿。 嗯， 但是从最初这个设想就是可能是一手表，我一摁，哎，时间暂停了。 哦， 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停下了。 嗯， 所有人都静止了，一动不动。 嗯， 然后我自己想干嘛干嘛。就最早小时候其实是有这种愿望的。 哎，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有一部日本动漫叫这个叫什么人间大炮，那叫什么 啊，什么什么可赛 号，可赛 号 是吧？ 对对对对对， 时间停止运行。 没错没错， 当时好像有这么一个桥段， 好像是有这么一桥段，但是这个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其实当时间可以暂停的时候，那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生活，还有每一分每一秒，这个所有的一切的意义都会产生变化。 会的。 对，就我会经常在想，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这个，有时候看一些新闻，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我就发现，哎，比如说这个突然一小朋友，哎，不小心他摔倒了， 嗯， 或者说他不小心他出什么事儿了，那一刻你就想，哎，我不想让这个悲剧发生，如果我有一暂停时间的按钮， 嗯， 我一摁时间 停 住了，我赶紧把他给他抱过来， 哦， 或者怎么样赶紧把他救过来，或者这俩车快要追尾了，我赶紧怎么着一摁，通过一种什么办法让他们俩来去避免这些事故和麻烦。就最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觉得不同的作者的创作冲动不同，可能有时候是发端于情感，有时候是一些个人的情节，有时候一些可能有时候单单就是一种趣味。其实最初我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把它最后往科幻这个类型来去靠，其实最初就是源自一种个人那种小时候的趣味。 嗯， 而且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包括跟主持人聊天，我觉得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说，我特别愿意去在我们那个校园生活中，篮球比赛也好，足球比赛也好，经常比如说我投失一个球，我罚失一个球，没关键时候没进去， 嗯， 或者说因为我的一次失误造成了这种这个班级球队的这种失利，那种个人的感受我老想，就是，哎，我要能那一刻我能暂停时间，我再来踢一脚这球，我当时那脚不那么踢我就没事了。 嗯，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情节来自于这儿。但后来觉得这个按钮呢是有些单一，好像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中国科幻文学也好，还是说做一些在科幻方面有假定性的这种文学创造也好，其实它一定要落在一个比较有生活质感的一个物品上， 嗯， 一个物件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对于读者来讲呢，他往往接受到一个有假定性的一个情节设置安排，一个非现实约定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特别具象的，相对具象的一个实物， 嗯， 一个生活化有质感的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有科幻性质的功能或者假定性来附加上去。后来我来想来想去，我说我们身边什么东西是离开不了的，就对红酒刚才问我说为什么手表，我觉得，哎，那手表可能是我们，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大多数人会说，哎，可能我离不开手表。 对， 哪怕男士是一种装饰， 嗯， 女士是一种装扮，对吧？哎，可能有的人就是，哎，我就习惯看表， 嗯， 虽然手机啊什么都很方便，我就喜欢戴表了，那可能这个手表是我们可以息息相关，同时呢我们随身不离的这么一个物件， 嗯， 那我戴在手上，如果说这手表上面有一个按钮， 嗯， 我可以暂停时间，我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摁一下， 时间就暂停了。 哎， 是这样一个意思。对， 我明白了，就是相当于你写这样的一本书，有写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起源。 没错，没错。 我刚才听你说其中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像小朋友那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我心中啊感觉还挺暖。 嗯， 也就是说，书中的故事是带有这种暖暖的感觉吗？ 没错， 因为。因为我知道书中其实描写了这种父子情，对吧？ 对对对。 尽管你很年轻， 对 啊，你比我还小个好几岁呢， 是， 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是俩孩儿的爹了。 没错没错， 你已经走在我前面不知多远了。 这主要是这个赶上了，一切都是赶上了。所以主持人说到这点呢，就是说，任何创作其实我觉得内心的体验可能永远要比这个。你亲身经历要很重要， 也来源于生活嘛。 对，来源于生活。那么内心的体验就是说，作为一个写文字工作的一个人呢，那其实这么多年，有时候老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去书写一下我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我希望通过某一个文字书写的过程，讲述一个过程的过程，我能跟自己对话，我能把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能表达出来。那么恰好就是说，因为自己个人结婚比较早，然后呢有孩子也比较早，所以呢就是很快呢在这个年纪就有了两个儿子。那么作为一个很年轻的父亲，算是85后老爸，跟儿子相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太多太多需要我自己不断去学习的，甚至向孩子去学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了很多一些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细节，跟孩子相处，跟孩子交流，跟孩子沟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暖意也好，小说的这个人物主体是一对父子也好，其实可能很多这种情感的感受都来自于我的生活。对 对，生活其实是我们汲取素材最肥沃的一片土地哈。 没错没错。 好，这是刚刚我们解释了一下暂停时间的手表哈。书中呢有几段话其实很有力度哈，给人以力量，说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却能让时间暂停，让世界静止。首先这个假设其实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激动，真的，我跟你说，每一个人可能都多多少，尤其是男人，多多少少会想到过这一画面，想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说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一时间失去双亲，啊，遭遇了冒牌的父亲；一个债台高筑的落魄父亲，试图跟儿子相认，妻有利可图；一位城市里最后的幸存者，不顾生命的流逝去寻找儿子。一趟无与伦比的奇幻之旅，探索时间之界限与死神对话，啊，这个听起来这里面确实是矛盾重重啊， 是 对吧？而且这个画面感还是非常的丰富。其实我，高博洋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就是他的这个正差啊， 是 中影集团制片开发部的副主任，这个开发其实是很困难的。是吧？ 是， 这个需要是自己的脑洞大开， 没错。 同时要阅读大量的书籍，要看大量的片儿， 没错。 然后才会有这种灵感出来。 对对。 那刚才我提到了这里面所描述的这种种的概念哈，已经有了。 对。 那真正的这个故事如果深挖下去，那大家会看到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你不用剧透啊。 我明白。明白， 大概其实跟朋友们讲一讲这样的一本书，我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明白。其实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红九说特别对，就是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因为本身其实最早做文字工作做编剧，后来现在到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影视机构来去做电影剧本的开发，其实我们跟现在的商业片，跟我们包括我们这么多年受这些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科幻片的这种影响，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就经常我们很多一些创作者在聊说，哎，我不愿意去太像好莱坞的剧作模仿，不愿意去模仿别人的类型故事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因为我们其实可能我们80后这一代的确受这个好莱坞电影，好莱坞所谓包括大片啊、科幻片啊各种类型，你是受它的滋养，成长起来的。 对。 那么你其实你在你想讲故事的时候，你包括你在叙述写作的时候，你的某一些地方肯定受他们影响，这个是可能很难脱开干系的。 对对。 那么其实当时我写这个暂停时间的手表呢，当时有一部分的想法就是愿意去把它按照一个电影化的方式来叙述出来，一部分我们当然要尊重文学的规律，尊重文学的整个这个叙述的整个这样一个方式，同时呢在场景设计上，在一些情节的一些转换呀起承转合方面，还是尽可能希望就是按照电影的那种强情节的对抗，那种强的矛盾冲突， 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来去整个铺排这个故事。 嗯， 其实这个故事用三句话说比较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一个挺落魄的，干什么什么不行，吃什么什么不剩，然后投资也失败了，哎，突然工作也丢了， 嗯， 这么一个中年男人， 嗯， 但是他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哎，我有一个失而复得的儿子， 嗯， 是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当时跟妻子离婚了， 嗯， 这孩子他就不归他养了， 嗯， 但是好多年之后这孩子重新回到他身边了， 嗯， 也就是说是一个这样一对人物关系呢，其实我们从父亲和儿子的角度来讲，一个落魄的父亲和懂事的儿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天然性的一个带有矛盾和戏剧色彩的一个人物关系。 嗯， 那么这个人物关系呢，一部分也结合了自己做父亲跟儿子的一种感知吧。 嗯， 其实可能生活没有那么多复制，但是就是很多感受。然后同时呢，在这个状况下，这个父亲他其实要认这个孩子，他是有利可图的。 对，因为他继承了 巨 额的 遗产。 遗产， 那这个父亲呢，就是说我债台高筑，我捉襟见肘，我在这个时候我最好的办法，人都有一种不能叫一夜暴富吧，而是说都有一种走捷径的一种想法。 对， 毕竟是自己亲生骨肉， 嗯， 那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干嘛不就坡下驴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剧中人物他就会有这种小心思，因为毕竟人物他也不可能那么完美， 嗯， 他会有很多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但是他本来可能抱着另外一个目的和诉求去接触这个孩子， 嗯， 但是在接触过程中发现孩子的这种他的那种情感的东西，一种相处的那种相濡以沫的情感的东西会打动他， 嗯， 可能在逐渐这个过程中到最后会唤起这个父爱， 嗯， 当然在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道具核心情节，就父亲在这个找儿子过程中他其实怎么能打动儿子呢，他无意中从一个科学家研制的并不成熟的一个物件，就是这个暂停时间的手表，他得到了这个手表， 嗯， 他发现我要想接触儿子，我最开始有一个更大的捷径，就是这个暂停时间的手表， 嗯， 我可以给儿子一切他永远没有见到过的这种奇幻的妙相， 嗯， 我完全把他的生活状态可以改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手表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某种程度上可以拉近他跟孩子的关系， 嗯， 然后当然这个手表当然也会，大家可以想到可以带来引向的灾难的另一边， 嗯， 也一定会有利也会有弊， 有利有弊啊。 对，所以那可能最后的故事呢，就是说那父子两人的感情最终达到了一个和解， 嗯， 而这个人通过这个暂停时间的手表，他也认识到了， 嗯， 一个人自我的成长， 嗯， 那可能最后这个暂停时间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嗯， 但是他最初带给你的利，后来有了走向了弊端，带给你灾难的时候，这个父亲这个男人也得义无反顾，勇敢的去面对， 嗯， 面对现实，来去克服这些困难，最后寻找到这个儿子， 嗯，其实要说很多作品它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品哈，我们究其根，它里面说的是人性， 没错， 它里面说的是一些核心的，比方说家庭， 没错。 你像我们看美国的很多大片哈，尽管它是商业片， 对， 最终呢它还是落实到一个家庭上， 没错 啊。你包括像星际穿越， 是 对吧， 是是是， 这里面很多那种 父女情，对， 是真正打动人的点， 没错。 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部作品其实还是充满正向能量，咱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哈， 没错， 它最终落脚点的话也是一个 情 感，父子情， 对， 是吧，一个家庭， 对， 因为最终的话其实这个社会它能够和谐，它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所有的这个比较融洽的一个程度， 没错没错， 是每一个家庭， 对对对，家庭是作为一个单位来去稳定整个这个社会环境， 对。 而且我觉得刚才红酒说特别对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对于情感的无论是父子也好，还是朋友也好，还是同事也好，我觉得这种情感最终它是经过这个万水千山也好，经过这些所谓的波折， 嗯， 所谓的误解，一步一步最终走向一个和解，它也是最后对一种美好情感的一种召唤， 嗯，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个父亲他实际上可以用这么词来形容，就是他是改过自新， 嗯， 他是迷途知返，他改弦更张，他自己重新找到了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成熟男人他需要尽的责任跟义务，怎么跟孩子相处。当然我觉得这本小说倒并没有探讨说教大家怎么跟孩子相处， 他不说教， 对，但是他更多的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父亲他意识到了，哦，我原来对我的孩子亏欠了这么多， 嗯， 我缺失了这么多，那现在在仅有的时间下我怎么去弥补他。 嗯，这样的一本书呢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推荐跟好评，像著名的作家邹静之就说了，说博洋用他较为独特的文字和想象力诉说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怀与忧虑啊，他看到了 你内心深处的感怀与忧虑。 也是很感谢邹静之老师能去给我指教。对，因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也确实有很多一些个人的表达吧，最后也是请教了邹老师，因为他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一个非常著名的编剧，他对于一些情怀性的一些创作，包括这些故事性的编排，他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嗯，像金牌编剧周志勇也说不媚俗，不迎合，不矫情，然后不故作另类，说这样的文字和故事难能可贵啊。这个四部啊，也说明了能看出确实是这种真情的表达。像鬼才导演于白梅，当然也是编剧哈。 对， 如果单纯说软科幻元素，那只是其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有情感特质的故事内核和足够吸引人的人物啊。说这部小说做到了，值得品味。其实说到底啊，它是外部一个包装，不是那么重要。 对， 但是它其实是能吸引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中人物能立起来，这才是一部书非常重要的，包括一部剧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这个喜剧明星沈腾啊，是吧？说一个非常适合搬上大银幕的故事，他演那爹呗。 对，如果有可能的话， 对吧？他好像还很少看到他演爹的这种角色， 是 吧？ 是。 小柯，著名音乐人说，小说中有很多瞬间令人感同身受，看起来具有假定性的设计，透露出了作者独特的视野和想象。就是这种设计啊，很多人觉得好像是不太可能的，是天马行空的。 对。 但是你在这个设定下，人物的情感其实是真实的。 没错，没错， 是吧？ 其实当时有一种担心吧，因为本人其实是虽然算是一个科幻迷，但是对于很多我们知道国内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前辈，那些硬科幻作家，他们其实本人可能都是理工科出身， 理工科， 甚至做了很多在科研方面的研究， 嗯， 做了很多调研，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素材，甚至进行实验， 嗯， 那最后可能得到了这个结果，最后落实到文学作品中，它其实他们的那种硬科幻成分，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畅想， 嗯， 和一种或者对当今的挽歌吧，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有到了一个人类的高度，包括比如像我们非常尊敬的刘慈欣老师， 嗯， 但是现在就是说，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它更像刚才红酒说的，是我们是用一个软科幻的、有假定性的设置做了一个包装，但是可能故事内核里面更像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描摹和抒发， 嗯， 我觉得这种情感包括一部分悬疑，包括一部分喜剧特性加在里面，最后罩在一个软科幻的外壳里，所以这个小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是几种类型的一种融合， 嗯， 所以当时我们在跟出版商在聊，也在说，就是说你纯粹说它是个科幻嘛，反正我作为作者我不太敢这么说， 嗯， 因为我更愿意形容它是软科幻甚至是奇幻， 嗯， 因为从科幻角度来讲，它里面暂停时间从纯粹的科学角度可能还没有在里面探讨， 嗯， 或者说我们那个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探讨这些科学的一些研究， 对，不在于探讨它是不是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实践它。 对对对，但是更说是说我们在一个合理的氛围下对未来一种畅想，它真有这样一种非现实约定之后，我们的人，我们的情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嗯， 这种所谓最后在这种特定的时刻下，人间自有真情在，实际上还是对一种美好的向往和呼唤。 嗯，对，你这最后这句话说的在点上，其实是对于人性美好的呼唤。 对对， 最开始出场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来讲，大家还是有点失望， 嗯， 对吧？ 嗯， 但是呢，你逐渐可能，其实我觉得最牛的剧哈，还有最牛的作品，就是这个人物呢，并不是说一出来就闪亮登场，他就是英雄小生，不是这样的。 没错， 有很多非常牛的作品，是一上来这主人公你觉得看着那么别扭，那么讨厌， 特勒的， 对，但是你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他。啊，有很多演员也是这样， 对，他有成长，有变化，哎， 关键是成长。 对， 你在这样的一部小说当中，其实能看到他个人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啊， 没错。 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啊，暂停时间的手表啊，我们也请到了高不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儿。这样的一本书，从最开始有想法到出来，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最开始有这么一个意念， 最开始有意念的时候，应该是2014年的10月份。就是也算是 将近两年前 然后真正2014年10月份有这个想法，然后中间就一直在脑子里在琢磨，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13:00。